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武云飞发现师父很喜欢佟林，于是就想给自己的师妹于秀娘和佟林保媒。那么他这个想法能不能得到师父于老爷子的认可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武云飞一瞧，哟，我师父紧着瞅他干嘛啊？我瞧佟林挺好，一定是我师父动心了。我师父不好意思的，我提提师父，借一步讲话，您坐着喝水。好好好，把佟林一人干屋里了。武云飞又把老头子给架出来了，干什么呀？师父，您紧着瞅佟林干嘛呀？不是，这不你妹妹给人打了吗？我想想怎么安慰安慰人家。不用安慰，我有主意，他一定乐意。我瞧您二目出神，是不是看上他了？原本不错，不是那意思。我妹妹可28了，是不是您觉着我妹妹的终身大事这回有希望了？本来于子玉没往这上琢磨，武云飞这一提，你瞧，你觉着行吗？怎么不行啊？你没看佟林服了吗？佟林上哪儿找这媳妇去？我妹妹长得又不寒碜，你要说多漂亮也说不上，但是吕婉娘的徒弟，于子玉的闺女，还怎么着？再有一个，他还窜上一辈来呢。那你不能那么吝呢，是不是？这怎么跟人提呀？这刚动完手，那怎么提呀？都是江湖儿女，我又与他有救命之恩，我们哥俩北京交朋友。我说老大哥，您要不好意思提，我提。那你也稍微转点圈，这会儿生理这心里头正别扭，知道吧？回你进去，你回头一说，不，您甭管了。爷俩又回来了。哎，海川，喝水喝水。兄弟，他本身脾气也直，他也不会说瞎话。这个，我问你点事情啊，我的哥，你说，正格的，你哪年顺家出来的？18岁。哦，你因为什么顺家出来？提起此来惭愧的很。哎，怎么叫惭愧呢？当着老爷子没有外人，你说呀。我是因为耍钱误伤言亲。哦，因为耍钱怎么会把你爸爸给伤到了？嗨，你要说这个是这好几年的事了。 佟林就简单说吧，说不了我这么细，反正是啊。哪年上的龙虎山呢？人家说人家跑出来，我就跑到那儿去了。虽恩师习武啊，一时无载，下高山啊，怎么三节一掌愁？怎么风雪入京师？怎么北高峰啊？打这杭州擂，二打杭州擂，贺号带花。怎么样的拿这个道宝二小，以往的经过啪啪啪这么一说，什么八卦山的铁山寺啊，玲珑岛啊，都是热闹地方。那么你跟着贝勒爷走南闯北，又保着钦差老大人四川公干，这个贵宝卷都在哪儿呢？都在贝勒府呢。哦，是是是。那么我这个老伯父老伯母烦您惦记着，倒是身子骨硬了。 是是。 那么跟前除了您还有我个兄弟帮着照顾， 那就是了， 总要有一个尽孝的嘛。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兄弟你出来就委屈这个弟弟，他就别出来了，是不是？在家伺候老爷子老太太。那么这个弟妹给你膝下添了啊，是姑娘是小的，我是直男直女，有几个呀？上小没上小啊？啊，都多大啦？嗨，跟您这么说吧，跟着老师在山上练武呢，就没提过这码事。下山来风雪入京师，到了贝勒府，跟着贝勒府走南闯北，伺候贝勒爷也无非就是谨慎小心殷勤当差而已，儿女私情哪曾顾及，故而数载光阴，现在年近40啊，我未曾娶妻。嗯，没媳妇儿 啊？没有。 说过没有？贝勒爷做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甭管哪位给你说一个投缘的对劲的，是放过定没有？一概都没有，简直跟您说光棍儿，太好了。刚才揍你那位，你看行吗？于子玉听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哪有这么倒霉的？刚才打你那位，你喜欢不喜欢？那能喜欢吗？你先把你妹妹夸夸，说说你在那那。刚才跟你比武，先练拳后比剑。我师父这姑娘，我们这妹妹于秀娘，由我师父这说做主，这个当哥哥给你们俩做媒，把她嫁你行不行？爷儿俩瞪着眼睛一看佟林，佟林一张姿连王启这么一扬，行。那说这么快就答应了？答应了，这还不答应？说佟林就不多想，没什么可想的。一个是佟林这岁数到了，得结婚了。您说佟林不傻不年，就没想过娶媳妇的事儿？他也没碰上合适。这媳妇这么大能耐，我要能跟他成了亲，我得长多大能耐呀。哦，您这姑娘给我了啊，我们老爷子说了给了您了，你乐意不乐意？我乐意。乐意愣着什么？兄弟赶紧拜岳父老泰山呐。佟林没拜过。佟林站起来了，一一倒地。哎呀，别拜，你乐意了。这云飞这嘴太快，你知你妹妹乐意不乐意？我让你问问她娶媳妇没有，先咱先打听打听，这还得问你。你妹妹要不乐意，那全白搭 啊。我妹妹 这就得您去了。我不去。得了，你记着媒人，你辛苦一趟都。哎，吴云飞晃着秃脑袋奔后头。姑娘呢？洗完手洗完脸，哎，擦擦汗，丫鬟这伺候着正喝水，心里的盘算着。盘算什么呀？也不老合适的。嗯， 这对不起人佟林，佟林那么大岁数，外边闯出个名誉来不容易，到我这让我身上踹好些鞋印，然后把宝剑给下了，踹人一跟头。哎呀，这传人老师耳朵里头去啊，也不好。我这才叫以大欺小，别看岁数比他小，身份比他高多了。我老师教我练武，也不是跟人打架用的。怎么让我爸爸跟人解释解释？妹妹，啊，我跟你有两句话说，啊，您来吧。武云飞一拉门进来了。怎么着，师哥？是不是那位不乐意了？啊，那位乐意。我把他打得太乐意，不是你打着这事儿他不能乐意啊。但是别的事儿他乐意，什么事儿他乐意？哎，就是怕你不乐意。你这话说都不懂啊，咱别说绕口令，您跟我说怎么回事吧。妹妹，你可28了，一说这话，姑娘再女汉子、女侠，她一听这个，知道跟自己终身大事有关了，也低头。28了，怎么着？28可就老大不小了。老爷子跟伯龙呢都着急，今儿好不容易赶上这位来，我可不会拐弯说话。反正人家是乐意了，这个人家乐意呢，就怕你不乐意。妹妹，你可是剑客门徒，这么大的身份，他呢要拎辈儿还下几辈儿，但是过这村可没这店，吃完这顿饺子没这馅儿。难得他会这么几手八仙剑，有这么好的拳脚，除却他要再找一这岁数这么大能耐的可没有了。跟您说，他不如你，你慢慢教给呀。你怎么样，老爷？反正老爷子让我到后头问您。其实姑娘也乐意，再说有老爷子做主，可有什么不乐意的呢？那这事情我乐意不乐意，总要禀明我的师父。哎，你知道你要说这句话，你师父那儿到时候由我跟老爷子去，你这要先乐意，咱们先定规着，咱们先定规着呢。你这一点头，我出去给人回个话，这个呢，咱今天这架呢没白打。再有一个，佟海川别看侠客，输媳妇儿他不丢人。嗯，行，那我乐意，那痛快，好嘞，咱可不许反悔啊，不反悔，得嘞。转身出来，到头了。海川，行了，姑娘乐意，您多少留下点东西吧。留下东西，我留什么东西？哎，得放定啊，当着老爷子面，你留点东西啊，交给我们姑娘，我们姑娘给你点东西。我没什么东西，我出门，您看到没有？这是公事，我的身份。这有一堆玉，这有一宝剑，您说就这宝剑。不白要你，还你一把。老爷子，咱们换剑怎么样？我把海川这口宝剑给姑娘，把姑娘那口宝剑给他，您看行不行？行啊，全由你做主吧。捧着佟林这口秋分落叶草，可就够奔后面。到后边跟姑娘一说，头了说好了，把您的宝剑给他，他的宝剑给您，换剑联姻。可是这个事情咱们家说了不算，老爷子明天告奔武圣莲花祠，面见你师父吕婉娘剑客，禀明此事，你师父要没意见，这事儿回来咱们就定了。姑娘一听，嗯，行倒是行，他这口宝剑呢，别看长，软的能围着腰里头，我用他这，我用什么宝剑都一样，因为功夫在这儿呢。他用我那口宝剑，他会吗？我那口宝剑迟钝又短，他要拿着出去跟人动手，他可吃亏呀。你家还挺疼他，他不会没关系，你交给他呀，我多能交给他，那多能交给他，这事儿禀明你师父，一成了，你们俩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你们就在一块儿了。你明白？我不明白，不明白，到时候你就明白了。28了，什么都不明白，那当师哥的能说什么呀？转身行往外出来，啊，拿着姑娘这口战楼宝剑递给佟林，佟林抽出来一看，正是跟自己动手的那口战楼宝剑，好啊，这才佩戴在自己的身边。来来来来来，叫七舅，七舅这么大舅子，啊，媳妇儿的哥哥，哎， 我现在就是你大舅哥了。哦，云飞大哥，您现在就是舅爷了。那是，而且我是保媒拉纤，这正说着外边，爹，我回来了。于伯龙进来，你家还当不上了。这是郑超，红林一瞧认识，走一对联给铁鞋那位，脚底下也不知道又哪弄一双铁鞋，现在正脱这铁鞋的鞋套，给你们二位指引指引。哦，刚才在剑山耳目众多，就说是铜匣，可没细说。您再给指引指引吧。伯龙啊，这是咱们妹夫童海川。等等等等等，停，胡来吧，这不是？我就出去这么会儿功夫，不到半天，怎么改妹夫了？你可是亲舅爷，我这舅爷还是外的，你可是亲的，咱别瞪眼行不行？这不是不瞪眼，这嫁妹妹这事儿，我说了啊，没经过我同意就行了，没经过你同意，老爷子都乐意了，老爷子乐意也得征求我同意。长兄为父，老爷子在，老爷子是爸爸，老爷子不在，我还说了算呢，这哪的事情啊。我问问老爷子，为什么嫁我妹妹不经过我，不是，老爷子同意，老爷子同意我也得掰着掰着，你妹妹也乐意了啊，那行了。你怎么不找妹妹掰着掰着，我找她掰着什么，我掰着得过他吗，我掰着。打这说，海川，你是我妹夫，我是你亲大舅子，好，两位舅兄在上，受小弟一拜。那没办法，这是俩哥哥，投了吃饭吧，吃饭啊，姑娘，出来陪着。你别看是夫妻两口子，应该不见面，那没办法，这就这么大点地方，就这几个人，啊，有丫鬟陪着，大伙一块吃饭，吃饱喝足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够奔武圣莲花寺见吕婉娘，吕婉娘一听给于老爷子道喜，说嫁这谁呀、啊？嫁佟林佟海川，这孩子我知道，啊，上我这串门的剑客，天天说这孩子多么忠厚，多么老实，武术多好，谁的徒弟我全明白。好，嫁他我没意见，让他们小两口好好过吧，好吧。这就回到于庄，啊，于伯龙跟武云飞，你们哥俩看看这婚事怎么办呢？海川的公务要紧，要我说呀，咱也甭看日子了，就在于家庄就洞房，您看怎么样？洞房咱们也得摆酒宴，什么酒宴呀、啊？家里有什么算什么，吃一顿，让他们俩跪在这儿给您一磕头，这就行了。我就算大媒，呵，这么大的于秀娘，剑客身份，真八方子面，昆仑侠，这个婚礼可太寒酸了，也没什么，也就是呀。山泉熬豆腐，竹塘里边掐点嫩笋，哎，也就这个菜，爆烟嫩笋，多搁点香油，也就这意思。哎，这个俩人一拜天地，洞房也没有花烛啊，什么彩轿啊，好硬全没有，还是来这身衣裳，姑娘也还那身衣裳，俩人往洞房一坐。佟林瞧于秀娘，心里话说，我这怎么娶一媳妇儿，还娶你剑客，哦，这我老师知道临阵娶妻，这不得说我吗？我保着年的人来，我这说不清楚，哎，人知道的说我们俩人比武联姻啊，换剑，不知道的说我贪花好色，瞅见人姑娘我在这招门姑爷，他心里想啊，他这人不会说瞎话，他脸上带得出来，这个脸呢挺严肃，姑娘呢瞅着他，姑娘一瞧，人都说两口子洞房有说有笑，这怎么意思，看着我怎么还凝眉瞪眼的啊，跟我比武啊，打不过我，身份比我矮，辈儿比我小，现在夫妻两口子了，要震一震乾纲，今儿先给我来个下马威，要不这以后这后半辈子日子没法过了。那意思呢，今儿晚上洞房，哎，对我这态度呢就要严厉一点。 我说夫啊，天色不早，咱们是不是该歇着了？佟林一听这话直冒火，你看来了不是？我怕唠这个好色贪淫，歇着算怎么句话呀？您先睡吧，我不忙，您早歇着。佟海川，你什么意思？夫妻两口子，什么叫我先歇着？咱不睡觉啊？啊，各睡各的吧。那叫什么夫妻两口子？我瞧你是不是对我有点意见呢？啊，您这么大贱口，我对您有什么意见呢？这洞房，这媳妇老冲我瞪眼，我受了受不了啊！啊，你自认为你是女剑客，你武术比我高，你就跟我这么说话吗？我让你睡觉，你睡去不就完了吗？我是你丈夫啊，怎么还跟我瞪眼呢？这日子怎么过呀？哎，我说玉秀娘，你老师就教给你这个吗？我老师教我剑术，没教过我洞房怎么回事。我还告诉你佟林，你要打算在我面前逞你那份大丈夫的威风，你趁早你把这心思你可给灭了，想瞎了你的心了。玉秀娘，我可不吃你这套，那你应当又吃哪一套呢？怎么着还敢跟我撸胳膊？咱俩当面。佟林一听，我打不过你，我也不能还我你这个，那你打死不能让你把我吓死。这外边有闹洞房的，那个亲爸爸亲哥哥不能来，有一武云飞呀、啊。武云飞心里话说，怎么着也得给贤弟的洞房里边热闹热闹啊！啊，他头了陪着老爷子喝点酒，我后边我闹腾闹腾闹腾，还就你一人闹什么闹也得闹腾闹腾。哎，这个三天不分大小啊，咱们这正说着呢，一听里边话茬不对，俩人呛呛进来了，那洞房能随便进，拉门就进来了。哎哎，我二位，二位息怒息怒息怒息怒，怎么意思啊？怎么洞房打起来了？哥，哪有他这样的？哪有他这样的？您听说那话像话吗？我说咱们早歇着，他告诉说让我先睡，让我一人歇着。您说这像话吗？佟林心的话说，哎，我说这个，咱还云飞大哥，咱别叫大舅子了。不是这你们家这姑娘新婚洞房就跟我瞪眼。仗着他是剑客门徒，武艺高强，我这后半辈子没法过呀。我这本来心里的又不踏实，这叫临阵讨妻。再有一个，我不愿背一好色贪淫的名字，这日子咱们过也行。咱先说好了，行不行？单等建功立业，见着我老师把此事禀明之后，禀明了钦差老大人，禀明了背了爷了。那时候见着我父母了，把这话都说清楚了，我们俩人才算圆房，到那时再有鱼水之欢。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